15块钱，您会给您家的菜篮子选择什么呢？ 15块钱买10来个炒鸡蛋就差不多了吧？ 15块钱一斤猪肉都不够。 15块钱半斤虾差不多了。 15块钱我们全家可以吃顿海参小米粥，鲜美鲜美的小米粥加上厚实劲道的海参，实实在在的一顿海参大餐呢，才15块钱。 是的，您没听错，15块钱就能吃到进口的一级品野生海参了。厂商建议零售价1999元的鲜芋仙海参，活动中直降1300，单盒裸价只要699。要是隔两天吃一次的话，能够吃上3个多月的时间，划算到每个月只要200多块钱。每根野生海参才15块钱。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200多块钱。存在银行那就是一个数字，给爱车加次油也不够，带孩子吃顿牛排也差不多了。但今天的200多块钱却可以给全家人收获一个月的高蛋白、海参粘多糖、海参皂带、海参软骨素和16种的氨基酸，这所有的营养每个月只需要200多块钱，相当于叔叔阿姨们每年涨次退休金的钱，拿来投资健康，这样的退休金花的才值得。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啊，200多块钱对于现在看来真的不是什么大事儿。 对呀、 啊，想想看，10年前我妈就让我每个月从工资卡里定期存入2000块钱，为将来做准备。10年后，我告诉妈妈，每个月从退休金里拿出200块钱，为您的健康做点投资。再过20年，有人躺在家里需要护理，有人能跑能跳，丰富生活。 是， 财富投资什么时候都不晚，但是健康投资却一去不返。 是， 所以我们应该为身体啊做份投资，为全家老少的健康花点心思。那今天门槛很低，打进4007106108，原价是1999元的鲜芋仙海参，现在只要花699就能订购3个多月的野生海参了。 对， 所以您听到一定把握住，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1453的朋友就说，这一到季节交替的时候啊，就觉得身体不舒服。俗话说，民以食为天，还是得从饮食入手。 对呀， 今天600多块钱吃3个月的海参，这个投资很有必要。还有9356的朋友就说，只要身体好，这每年退休金都会涨。所以啊，到了我这个年纪，没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的了。还有0018的朋友就说，每个月200多块钱吃野生海参，价格肯定是不贵的，只是泡发起来太麻烦了。确定是野生海参吗？ 好，就知道大家会有这样的困扰啊。所以今天呢，打进4007106108，只要是订购海参的朋友，我们免费送您一只海参泡发杯。 对， 一煮一焖 ，Q 弹劲道，好嚼易烂。想吃什么样的海参，您自己选择就可以了。 是， 市面上一个海参焖烧杯要299，今天拨打4007106108，花699元订购3个多月的野生海参，就能不花钱免费得。所以听到啊，咱们抓紧时间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至于是不是野生海参啊，一定要告诉您，质检报告和包装礼盒上都明确标注，每一根都是来自于地中海的一级品野生海参。深海环境自由觅食，虽然身上的肉刺都被海底的盐湖山石磨得圆秃秃的，但是野生海参结实健康。所以啊，别犹豫，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如果说您是了解海参市场的朋友，就应该知道这野生海参4个字的话，那都得3-4千一盒。但今天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鲜芋仙进口的野生海参，不要原价的1999，单盒裸价直供只要699块钱，划算到每个月才200多块钱。 对， 想想看，200块钱一个月的停车费都不够，难道您的健康还没有车位重要吗？ 是， 加油拨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感谢各位，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没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的朋友们一定得抓紧时间了。今天最后一分钟，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1999元的鲜芋仙野生海参，加上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一共才花到699块钱。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关云长，知世入月，单刀赴会。 醒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 开始了。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书接前文，上文书啊，咱们说到成王一行要斩奔鼓楼村，夜宿郭巴的家中，解救了郭巴的哑女。要没有成王到此，这个女孩恐怕就真的被张清风给糟蹋了。那位听众说了，你说这个事儿也太巧合了。再者说了，谁们家的父母就真的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就交给那个老道让他糟践吗？天底下还有如此狠心的父母不成吗？您看，咱说的这个书，这是明朝时候的事儿。那时候老百姓的普遍素质都很低，更别说什么科学常识了。你也别说是那个时候了，就是今天在一些偏远落后的山区，也同样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哎，这种封建迷信的意识啊，还没有完全的割除，这值得我们警惕啊。咱经常看电视，老有一些新闻，哎，被一些所谓的什么深山道士啊，什么哪儿来的高僧啊，弄一些很简单的，哎，什么化学变化呀，物理常识啊，把没有科学知识的老百姓就给唬住了，借此他们是骗财骗色。所以这种事情发生在明朝那就更不奇怪了。这个插曲过去了，成王一行呢还是要赶奔鼓楼村。那么据这郭巴所说，他之前也是鼓楼村的村民呢。那据他所说呢，如果不是他的几位哥哥身染怪病，是死的死，亡的亡，逃的逃，伤的伤，那么他也不会带着自己的女儿逃离自己的家乡。所以带着这样的疑问呢，成王一行加快了脚步，就来到了鼓楼村。中午时间到了鼓楼村的手了，一看这个鼓楼村呢，就是依山而建，稀稀拉拉的有那么几十户的人家。这座山也隶属于老君山脉，人称叫狮驼岭。成王一行呢刚到了鼓楼村的村子口，就见呢有一老一少接出来了。哎呦，这两个人呢是连跑带颠儿，一个年轻人搀着一个老头出来了，到了成王一行的跟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口喊王家千岁千千岁，我们爷儿俩迎接来迟，请王爷恕罪。成王把他们搀起来就问呢，你们两个人是何许人也呢？这老头啊就说了，我呀就是这个鼓楼村的族长，我姓聂，叫聂天华。成王一看这老头啊，呵，脖长如丈，头大如斗，稀稀拉拉有几根头发， 佝偻着身子，罗圈腿，两眼无神，四肢无力，缩腮帮，尖下巴，下巴上有几针稀不楞登黄胡须，走路也是一步三晃悠，来阵风都能给吹着枕头，脸上是皱纹堆垒啊，真如刀砍斧刻一般。其实这老头也就是六十来岁，但是看着呢足有耄耋之年了。他身旁的这个年轻人是他的外甥，姓耿，家中排行在七，所以叫耿小七儿。这年轻人也是弱不禁风，面黄肌瘦，一看也是营养不够。成王就问呢，说你们这个鼓楼村是因何得名啊？这里边是有一个鼓楼吗？你们还敲钟打鼓不成吗？嗨，聂天华说，您呐这是听走了，我们这个鼓楼村不是指的钟鼓楼，就是古老的楼，古代的楼，就这么个意思。哎，这是我们的老祖宗啊。说着话，大隋朝时期吏部天官聂忠良，他老人家辞官之后所修，原本只有这么一座楼啊。因为这老头呢这是辞官不做了，回到故土原籍。但是据老辈人说呀，这个地方以前聂忠良离开家乡去当官的时候，以前的这个样子已经改变了，不知道是天灾还是人祸。也就是说，当聂忠良回家之后，发现这儿一个人都没有了，这村子也不见了，于是呢他就在自己老家的这个原址就修了这么一座楼。这楼高有三层，以前呢叫忠良阁。那么经过岁月的洗礼啊，隋朝早已不在了，虽然我们老祖宗叫聂忠良吧，但是何谈忠良啊。所以啊，我们这鼓楼村呢也就以这个鼓楼为名了。哎呀，说这话我也感觉到惭愧呀，不知道为什么多少年来庇护着我们这些聂氏后代的鼓楼，就在几年之前开始闹鬼了。你就说我这外甥吧，耿小七儿，他们家十几个孩子，哎，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得怪病，身上起疹子，起斑啊，起疙瘩，上吐下泻，也不知道是什么病，到处请大夫找医生也看不出来。你也别说他了，我也得过类似的病，可是后来呢我就是好了，有的呀直接就病死了。这村子里的人呐，死的死，逃的逃，请大夫不管用啊。后来我呢是远走千山万水啊，请来一位高僧。这高僧说我们这鼓楼村闹鬼，主要这个鬼怪呢就在这个鼓楼，这鼓楼是绝对不能开放。于是呢就把这个鼓楼啊给锁起来了。可是没用啊，这楼虽然锁起来了，但是这闹鬼的事儿还是没停。成王说，怎么闹鬼？闹什么鬼？闹什么鬼那倒是没看见呢，青天白日这鬼他也不出来，可是这村子里的人怪病还是不断呢。所以说呀，这和尚做的这法根本就没用。不过呀，这楼已然锁了，谁也没有胆量再把这楼给他打开，万一里边真锁了鬼了呢，是不是？哎呀，所以我们这村子里啊已经没人了，现在剩下我们爷儿俩，也不到十口人。成王就说，那您怎么不走啊？嘿嘿，我是聂忠良的十五世孙，谁离开鼓楼村我也不能离开，我是这儿的族长啊。要按说呢，我对鼓楼村呢负有责任，这一方的百姓，村子里的人，那都应该是我的子女一般看待，我应该领着大伙儿啊找一处安全之所生活下去。可是不行啊，我年岁大了，腿脚也不利索，哎，干脆啊 我就在这儿守着我老祖宗留下的这片基业，我就等着这鬼来抓我吧。村子里谁爱逃就逃，谁爱走就走，大家各谋生路吧。我这小外甥呢跟我处得不错，他也不走了，我们爷儿俩平常啊就靠着打柴为生。其实咱们说的呢，这是明朝的书。在明朝啊，最小的一级行政官员那就是县长，县长再往下呢就没有国家指派的官员了。按说像鼓楼村，哎，这个村子当中的事情归谁管呢？那其实要依赖民间的组织，其实就把这个压力呢交给社会了。一般都有这村落当中德高望重的族长，哎，被大伙推荐出来掌管一村的事务。所以啊，聂天华说的这番话还是比较可信的。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朱成禄在旁边说话了，哎，我说聂老伯，有一点我们不太明白呀，那我们这一次来并没有提前通报，你跟你的外甥是如何知道王家千岁要来到鼓楼村呢？聂天华说，嘿，你们没通报，有人告诉我们了，就在上个月我们请来了一位大法师啊，就是那位三才道长张清风，张道长。张道长今天一早就到了我们村子了，之前他也来了几次访查多日，他说我们这个村子阴气很重啊。嗯，这些天呢张道长做了准备，今天呢这是要在我们鼓楼村当中驱鬼。另外张道长还说了，说今天有王家千岁也要前来观摩，哎，让我们爷俩呢出来迎接王家千岁一行。张道长说了，他呢还要做最后的安排，就不来亲自迎接王爷了。成王一听这话，哦，心说话，这是昨天晚上我搅了这个张清风的好戏，这小子呢也是连夜就跑来鼓楼村了，降妖驱鬼，就凭他昨天晚上要睡人家的女儿，就知道这小子绝非什么正牌的老道，他只佛穿衣，赖佛吃饭，今天他又要跟我玩什么鬼八卦。成王说，好啊，既是如此，那就移驾鼓楼村，我要看看这位张道长如何驱鬼。聂天华说，好吧，那王家千岁，那咱就里边请吧，张道长啊已经恭候多时了。说着话，这一行人就来到了鼓楼村中。到了鼓楼跟前，这个楼啊是个三层楼，已经给封起来了，三层二层一层大门紧闭，贴着封条，外边还用好几圈的大锁链哎给锁着。不过呢，这三层楼的前边是一个大院落，方砖铺着地，里边种着桑柳榆槐，外边周围有高大的院墙。成王进到院子里来，一眼就看见张清风还是昨天晚上那身打扮，穿着白色的道袍，不过呢在白色道袍之外又穿了一件八卦仙衣，他呀正在准备做法。就见张清风的身前有一口大油锅，哈，这油锅的底下烧着柴火，张清风呢手里拿着一柄宝剑，以剑指天，嘴里边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也不知道在那嘀嘀咕咕念什么咒。念罢多时啊，他冲着成王和聂天华点了点头，王家千岁到了，恕我正在做法，不能多礼，还有族长先生，你们列位一同上演，此油已开呀，我要试一试油温。说着话，就见张清风把自己的左手露出来了，把这肥大的袍袖往上卷了卷。成王是真没想到， 这张清芬真有一套，怎么呢？把这雪白的胳膊露出来，直接就伸进了油锅，夸的一下把这手臂伸进油锅当中，这个油已经是滚开了，大伙都看见了，在这冒着泡呢。你说这要是一般的人，谁能受得了？大家伙不自觉的就惊呼了一声，哇！可是这张清风啊，嘿，就像伸到凉水当中似的，面不改色心不跳啊，用着手呢还在油锅当中划拉了划拉。他说，嗯，油温不错，现在啊我们就可以炸鬼了。炸鬼？鬼在哪儿呢？成王把眼睛瞪得一边大，在这看着这张老道，心说这老道有两下子啊，那滚开滚开的油锅就在那咕嘟着冒着泡，他怎么这手会没事儿呢？没戴手套啊？哎，怪哉怪哉。接着等着看好戏，看他怎么炸鬼。就见张清风从旁边的一个笸箩当中啊，拿出了一根腿骨，两旁的人赶紧下意识的往后退了半步。张清风说，列位莫怕，这乃是一具尸体的骨头，就是来自咱们鼓楼村的一位村民呐。这位村民死得很惨呐，生前他身体患了怪病，本来他是一个身体健康的人，就是因为妖邪作祟，有恶鬼在他体中作恶，导致他阳气下降，阴气上升，是身染怪病。不过也好，在他死后，我用这根骨头抓住了恶鬼，我刚才那一番做法就是将那恶鬼重新附着于此人的遗骨之上。大家请看，这块骨头就是附有恶鬼灵魂的骨头。说着话，张清风用自己的双手将这块骨头捧起，在众人的面前走了一圈。大家伙看着心说，好家伙，这老道真有邪性的，这玩意儿是真的吗？这骨头上真有鬼吗？有的闭着眼都不敢看呢。就听族长聂天华说，道长，那你如何驱鬼啊？哈哈哈哈，现在啊我就要用着热油杀死这个恶鬼。说着话，张清风就将这块腿骨砰的一下就投入到锅中。这腿骨刚进了这个大锅呀，就听这个骨头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 我的妈呀，把这院子当中的大伙可都吓坏了，有的胆小的闭着眼睛钻到别人后边去，都不敢看呢。叫了一会儿，这块腿骨啊就被炸的是无声无息了。张清凤打击手念符号：无量天尊，恶鬼已除，王爷，众位，大家可以放心了。哇，院子当中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在众人的带动之下呀，成王也不沾不炸的跟着鼓了几声掌。怎么回事？成王也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心说这个张清风有两下子啊。首先来说，他能把手伸进到这个滚开的油当中，这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难道一说他有什么障眼法吗？就是我看走了眼，在场这么多人能看错吗？再有啊，那块骨头投入到油锅当中确实滋儿哇乱叫啊。要按他所说，这骨头上附有恶鬼。都说这个鬼是最怕火烧，哎，最怕油炸，那都是耳闻不曾目睹啊，今天真是亲眼得见呢、哎呀呀呀呀，成王心说，我自是自己不信鬼神呢、可是今天看见张清风这一套活，成王心说我是不得不信呢啊。但是成王心中有数，心说张清风，嘿嘿，

为美丽北京加油。 官民知世物，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 开始了。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书接前文，上文说，咱们正说到三才道人张清风在鼓楼村的大院现场表演了一场捉鬼秀。要说这个张清风还真是有觉的，在场的众人呢、都被他高超的演技给蒙蔽了，就连那么大的成王也不自觉地跟着众人鼓起掌来。这当中啊，只有一个人保持着冷静，谁呀、就是刘安。刘安心说，嘿嘿嘿，你别看你是王爷，哎，也别看你是什么王爷驾前的极品的护卫，你们是国家位高权重的官员，但是要论江湖上这些事儿啊，你们还真不如我一个老奴啊。我作为于谦的仆人，跟着我们于大人走山越岭，访高人走大川，江湖上的事儿我知道的不少。那么对于成王的这场表演，刘安从头到尾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一开始啊，刘安也感觉到有些惊讶，这张清风啊真的很厉害啊。当他们进到院子当中的时候，底下已经架好了柴火，点好了火，这油锅当中的油呢已经在不断的翻滚了。这张清风居然就把自己的手臂露出来，伸到滚开的油锅当中去试温，试完温度，他又拿着一根腿骨说呀，这根腿骨已经在他的做法之下呀，把这个恶鬼呀重新附着在这根骨头上了，然后就把这根骨头投到油锅当中来炸这只鬼。哎呦，这只骨头啊发出了凄厉的叫声，听的人是不寒而栗呀、一会儿这骨头炸没了，那这鬼不就给除了吗？不过整场戏刘安注意到了一个细节。什么细节？他发现这个张清风啊时不时的就往自己的怀里头摸，这摸什么他看不见呢？一个是离着有点距离，再一个这张清风的衣服太宽大了，你想吧，他道袍就宽大，他这道袍的外边又披了一个八卦仙衣，现在已经深秋时节了，为了御寒，在这八卦仙衣的外边还披了个大红斗篷，好家伙，这里三层外三层的，他每一动作呀都会让自己的衣服颠来倒去，看着特别啰嗦。但是也正是如此，感觉到啊，这个人煞有介事，哎，总是透着一股神秘的色彩。不过刘安心说，哼， 他鼓的这几下老往他那个衣服里边摸，这里边肯定有门道。刘安行走江湖多年，对于江湖上的一些把戏他略知一二。那么刚才的这个鬼下油锅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张清风是不是真能捉鬼呢？嗨，世界上没有鬼呀、啊、张清风这个捉鬼的把戏一点都不新鲜，咱们现在就来揭秘。首先说张清风用自己的手臂伸到油锅当中来试温，这是怎么回事？要是滚开的热油，那手要伸进去那还好得了吗？其实啊，这是张清风在他表演之前就偷偷的将硼砂放在锅里。这硼砂遇到一点热它就会产生气体，所以实际上你看着这个油滚开，其实这个油啊没有多高的温度。那么张清风呢，他是让聂天华这爷俩去接成王一行，他自己呢在院中做准备。他怎么不等大伙都到齐了他再开始点火呀？真把油烧热了那我把自己炸坏了吗？所以呢大伙一进院子看到的是张清风啊已经把这油烧热了，但其实呢这个火是刚点上，他把这硼砂撒到锅中看着这个油是非常非常热了。再有呢这锅的里边是有油不假，但是锅的下边是先放了一些醋，把醋的上边再放上油。这个醋我们都知道它的沸点比较低呀、啊、一受热就向上运动，所以实际上呢看上去也跟这油啊差不多。那张清风把这手往里一伸呢基本上就是放到醋当中了，不是放在油里边的。这就是第一个诀窍。再有那个骨头放到油当中啊滋哇乱叫像鬼哭狼嚎一样，那是怎么回事啊？实际上这就是张清风事先准备好的一个道具。他把这个骨头啊在骨髓当中装上了水银。这水银遇到高温就会分裂呀，所以它就会发出那样的声音。那么这个骨头呢自然也会随着油的滚动上下翻动。所以说再配合着这个声音你会觉得呀哎呦这老道就是把这鬼给炸了。你看着搁到今天这么容易解释的一些物理化学上的变化，放在明朝这就可以成为啊这些所谓老道骗人的把戏，连那么大个成王也给蒙蔽了。这不奇怪，那个年代人们的科学知识非常有限，尤其是老百姓还都相信迷信，再加上呢医疗卫生科技这些东西这些资源都不发达，所以很容易让这些别有用心之人钻了空子，这都是很正常的。刘安在一旁虽然说他没有将张清风所有的这些门道都看透，但是他心中有数，心说话，哼，你这老道老往自己怀里头摸，那就说明你这里边有鬼，肯定这个事情啊绝不是表面看上去的那样。刘安心说，等我有了机会我把你那个包弄到手，我一看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你蒙谁你也蒙不了我呀。安下刘安在这儿胡思乱想不提，单说这个族长聂天华呀简直被刚才的这一幕给惊呆了。聂天华带着自己的外甥这个耿小七儿，再加上村中为数不多的这些族人，就给张清风是跪地磕头大喊神仙呐。张清风呢非常得意伸手相搀，哎呀老伯请起请起，这不算什么，贫道降妖捉鬼为民造福，这是贫道应尽之责呀。啊，这么一折腾啊到了晚上了， 聂天华说，我们这鼓楼村呢，做豆腐那是一绝。哎，在我们村子人丁兴旺的时候，几乎这一个村子都指着做豆腐卖豆腐为生。今天呢，我们为了感谢张道长为我们降妖驱鬼，也为了迎接成王一行来我们鼓楼村视察呀，我们特意为大家准备了一桌豆腐宴。哎呀，豆腐宴呢，那可了不得呀！那在山东菜里边的豆腐宴可是名菜啊。你比如说美容养颜的黄豆腐啊，滋阴补肾的黑豆腐，清热去火的绿豆腐，再放上什么五花熏肉啊，白菜啊，菠菜呀，鲜豆腐、冻豆腐、炸豆腐，哎呦，那豆腐宴你别看都是豆腐，那丰盛的不得了。成王一听豆腐宴，来了精神了，怎么呢？成王爱吃豆腐，而且呢，自己在北京就让人做过豆腐宴，哎，什么一品豆腐、八仙瑶池，什么佛手豆腐、人参豆腐、芙蓉豆腐、荷花豆腐，那真是色香味形，美轮美奂。哎呀，这些天呐，劳苦奔波，虽然说这一路之上什么好的都得可着他，哎，但是呢，总感觉离开家乡啊，吃的不那么顺溜。前些日子在李珀的府中啊，山珍海味那还挺得味，这些天出来之后啊，吃的比较简朴，今天有自己爱吃的豆腐宴，可把成王乐坏了。行了，我呀也先别管这个张清风是真老道还是假老道了，真假这顿晚饭也得吃啊，哎，吃完饭再说呀。就在这个院子当中就设摆了豆腐宴，结果上来这几盘豆腐一看，哎，成王这个泄气，一共就四盘大豆腐、小豆腐、小葱拌豆腐，还有一盘臭豆腐。嘿，成王说，好，这倒不错，这倒是名副其实。行了，那还多说什么呀，本来自己出来就不是为了吃喝享受来的，所以成王啊也没说什么，哎，吃的还挺来劲啊，怎么着，这臭豆腐还真挺下饭，还这鼓楼村呐，能做出这么一桌子豆腐宴供这些人吃，这就算不错了。席间聂天华就央告这个张清风说，道长啊，您今天除的这个鬼我们是千恩万谢，这对于我们鼓楼村的富老百姓那是有再造之恩呐。不过还请您多在我们鼓楼村住一阵子，一定请您将我们这鼓楼村所有的恶鬼全都清除干净，然后呢您再离开，无论如何您得答应我们这个要求。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要求啊，这也是所有死去的鼓楼村的村民他们的心愿呐。昨天我还接到了一封信，现在有很多流落在村外的人呐，他们向我打听，还跟我说，一旦咱们鼓楼村驱鬼成功，鼓楼能够重新开放，他们还愿意回到故土家乡。这张清风啊很是得意，手捋着花白的胡须哈哈大笑，聂老伯，跟你说吧，这一次来到鼓楼村，我是立志要将此处的恶鬼妖魔全都驱除干净，不还你们鼓楼村一个清净的世界，我是绝不离开呀！啊，哎呦，聂天华带着这些族人呐，又是跪地磕头，转过头来又给成王磕头谢恩，感谢成王，哎，说我朝有张清风这样的国师啊，这样的大法师，那也是我们百姓之福，国家之福，是我们大明之福啊。成王啊根本没来那套，怎么着，一边吃臭豆腐一边吃这晚饭。成王心说，嘿，别来这一套，他呀搞什么鬼把戏现在我看不透，但是有一样，你们村子里的人得怪病死的死亡的亡，肯定不是跟鬼怪有关，先吃饭吧。等吃完了饭呢，聂天华分别把成王和张清风一行安排好，这两拨人不能混着住， 但是呢离得也不远，就以鼓楼村刚才他们所在的那个大院为一个界限，西边就住着程莽这一行，东边就住着张清风一行。那位说怎么张清风还有随行的人？有啊，咱们上文书说了，在郭巴老汉的家中不是有两个道士保护张清风吗？哎，那两个道士就是张清风贴身的两个小道童，一个叫明月，一个叫松林。除了这二位亲传弟子之外，还有那么十几个小老道，都是给张清风服务的。这鼓楼村人都走了，所以地方有的是啊。老头啊，好一阵收拾啊，把成王的这也应该算是行员了，给收拾好，多给铺褥子，软和点儿。哎，另外呢，多给拿了两个炉子。这晚秋时节呀，天气比较冷了，不能慢待了王爷了。虽然条件有限，但是能做到最好，绝对不能差半分。成王这两天一折腾啊，也挺累了。哎，坐到自个儿的屋中，钻到被窝里，旁边这炉子烤着，暖暖和和的呀，成王还真就睡着了。就在睡梦当中啊，梦见一个女子披头散发，浑身是血，来到成王的跟前。 这是哪儿啊？这是什么地方啊？ 啊！你是谁？ 站住！ 我的妈呀！你别追，我就不跑。 我的妈呀，吓死我了。哎，我说你是个鬼，你怎么还追不上人呢？ 王爷，因为我少了一条腿呀，你看。 哎呦妈呀，你 王爷，我的左腿已断，你看它就剩下半条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王爷，你且看来，今天白天那张清风是不是扎的是跟这一模一样的腿骨啊？ 哎，还真是。怎么着，他扎的就是你的腿啊？ 是啊，那张清风信口雌黄，说什么有鬼怪作祟，哪有什么鬼怪，我实在是被人所害，没想到活着不安生，死了也不安宁，那张清风居然将我的骨头拿来砸掉，让我尸骨不全，无法投胎。王爷，你要为我鸣冤诉苦啊。 说到这儿，这女子化作一缕清风唰不见了。成王这梦做到这儿啊，做不下去了，他一咕噜声从床上就坐起来了，再一摸自己是满头是汗，回忆了回忆，哎呀，原来是梦啊。成王睡不着了，心说他妈这地方确实阴气重啊啊，回想一下自己刚才的梦境，心说话，这什么意思呢？我自是不信鬼神，但是今天这个事儿确实难以解释。要说刚才做的那个梦，成王心说，难道一说这真是死者来跟我托梦，要向我申冤诉苦？哎呀，成王心说，我也不信什么托梦这档子事儿，估计啊还是我的内心不愿意相信这个张清风啊。确实啊，这鼓楼村所有的村民几乎都患怪病死了，难道这就是什么鬼魂作祟？怎么可能呢？这当中一定有原因。程王信说，要想知道其中的原因，那只有一条，就是把这鼓楼给它拆开，这村子里边没什么可看的了，就这些空宅子，要说能查访的就得上这个鼓楼。 这鼓楼三层都给锁着呢。成王心说，今天晚上我就来个夜探鼓楼。而且成王想好了，嘿嘿，我呀今天我来一个神不知鬼不觉。怎么神不知鬼不觉？我谁都不告诉。当然不能惊动张清风了。可是成王心想，我连我自己的人我都不能告诉，怎么着，朱成禄跟刘安两个人一起了，那当兵的肯定起来了，就说不让他们跟着，兴师动众这么一闹啊，非得让对面知道了，干脆我就悄悄的自己去看个究竟。哎，我也是一个夜行人了。这成王心中的这个江湖梦啊又在作祟了。于是成王穿好了衣服，手中拿着一把防身的宝剑，他高抬腿轻落足，出了自己这个院就奔着那座鼓楼而去。可是啊，他还没等接近鼓楼呢，就听身后有人说，王驾千岁，您这么晚了是要去哪儿啊？咱们下回再说。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年。大明于谦由倩文时代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北京729声工厂制作完成。 粉身碎骨，一曲英魂壮烛火，只留清风两袖。一曲英魂壮烛火，只留清风两。 听众朋友，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最后对影成三人的明月，这是杜甫春雨润无息无声的季节，我突然掉进大唐诗梦的世界。原来

最后的一分钟，凡是前50位打进40071061068、40071061108的朋友，订购的每一盒鲜芋仙进口野生海参，厂家都补贴1300块钱。 对， 而且还有一只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杯免费赠送。加油拨打电话40071061608、40071061108、40071061108。 温岭知识入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程咬金》。 徐茂公带领英雄会攻打瓦岗山，瓦岗山的大寨主叫翟让，外号人称小霸王。这个人呢、啊、有勇有谋，能攻善守，把瓦岗山治理得井井有条。山上的老百姓在这儿丰衣足食。这座瓦岗山固若磐石。今天楼兵来报说英雄会的人攻山来了。翟让勃然大怒，吩咐来人抬枪备马，我到山下一战。在旁边惊动一个人，谁呀？这人叫董平。大哥且慢，我听说英雄会这帮人挺厉害呀，前者他们接黄冈反山东，走马取金堤，谁不知道金堤关花家二弟兄的厉害都丧在他们手，马断阴流四员偏将号称6把大刀手金堤都守不住，你若下山一战吃了亏，咱这瓦岗山可就完了。翟让听了也犹豫，贤弟呀、啊，依你说咱们怎么办？不能等着让人家打呀。大哥呀、啊，咱哥几个到山口看看，再布置些滚木雷石灰瓶炮子，命楼兵守住围墙和各个山口，他们就是有枪兵猛将也难攻下瓦岗山，这就以逸待劳，逢强制胜。大哥你看如何？翟让听了点点头，哥五个起身来到了山口，往山下一看，吃了一惊啊，只见英雄会的军卒正在安营扎寨，只见调战壕，拉鹿角，内按五行，外按八卦，井井有序啊！这可不是一般绿林人干的活，这是有明白人、熟读兵书战策的人在这执掌兵权。翟让不是绿林的贼，他是南陈的大将，受南陈陈后主的信宠，才叫他带好几万人建瓦岗山，他对领兵带队都熟悉。翟让想，英雄会深得民心，看山下这阵势好几万人，哎呀，这不是一般的响马。翟让传令叫楼兵在高高的寨墙后边埋伏弓箭手，在山道上堆放滚木雷石、火炮、灰瓶，以防英雄会强攻瓦岗山，不出战了。再说英雄会安下了大营，围住瓦岗山歇兵3日。徐茂公升座大帐，众位弟兄，咱们到这3天牢法已过，马上亮队和翟让建议高低，把瓦岗山夺过来，我们好有立足之地。 布置完毕，徐茂公、秦琼等人带3000人马来到东山口，裂开阵势，向山上讨调阵。骂了半天，不见有人下山，只好收兵回营。第二天还截查校阵，一连骂了好几天，不见山上一兵一将下山。这一来，大营里议论纷纷。秦琼说：“三弟啊，你看，咱们叫了好几天阵，人家就是不下山，这如何是好？”徐茂公沉吟半晌：“二哥，看来翟让知道咱们兵强将勇，怕下山吃亏，不敢下山见阵。咱们已经来了多日了，粮草消耗不少，绝不能这么耗着，得赶紧攻山，不然随兵来到，我们腹背受敌，可就麻烦了。”于是调齐5000人，全是步兵，长枪短刀，手向瓦岗山进攻。当将士者在后边督队，杀呀，这些兵丁们攻得挺快，不大会儿就跑到了半山腰，山上还是没有动静。秦琼、徐茂公可犯了嘀咕了，难道翟让弃山而逃吗？就在这阵儿，就听山上一阵梆子响，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声响过，从那围墙的箭孔嗖嗖嗖嗖，箭似飞蝗，又如雨点一样射往山下。紧跟着山上扔下滚木雷石、灰瓶炮子，攻山的兵丁既没有拿防箭盾牌，又没有思想准备，就这一阵乱箭和滚木啊，死伤无数啊，伤亡惨重，哭天喊地，5000人只剩下一半了，叫喊着哇退下来。徐茂公也急了，重整队伍要二次攻山。秦琼可着急了，他一看死伤过半，忙说：“三弟，赶紧鸣金收兵。”徐茂公一脸的不高兴：“二哥，怎么不攻了呢？要打就打到底，要不然就不打。”哎，兄弟啊，你看我们这5000人死了这么多人，你不心疼吗？啊，不能打了。二哥，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用着他们了，怎么能威刀必剑呢？秦琼说：“三弟呀，当兵的不该威刀必剑，也不能做无辜的伤亡啊。我们这些兵可不像随军都是抓来的，而是自愿到英雄会来，是穷苦百姓，为的是推翻杨广，怎么能死在绿林英雄手呢？三弟，快打锣。”徐茂公无奈，吩咐鸣金。攻山的军卒听了，心说这可是救命锣呀，呼啦一下子脱枪拉刀往下撤。瓦岗寨的楼兵一看，把身子探出墙的豁口，冲着山下吼：“嘿，跑喽，我们赢喽！”徐茂公垂头丧气，领众人回到大营。回到中军大帐，大伙落座谈论攻山的事儿。程咬金不高兴：“徐三啊，在金鸡关的时候你夸下海口，说什么拿下瓦岗山不费吹灰之力，唾手可得，你怎么没拿下来呢？别说不费吹灰之力呀，伤了这么多兵将，你还没得过来呢，今后啊你就别跟我吹了。”徐茂公的脸挂不住，腾就红了：“哎，程咬金，你别嘲笑我，你三哥再说句大话，这不是攻不开瓦岗山吗？我去说服翟让，让他把山寨拱手相让，你信不信？”“嘿嘿嘿，徐三瑞，你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打都打不下来，人家还能拱手相让啊？啊，我不信。”徐茂公再也不理他了，冲着外边喊：“来人，军兵进来。徐首领有什么吩咐？给我备马，我这就上瓦岗山。”“是。”军兵转身出去备马，秦琼急忙拦住：“三弟啊，你不能去。白天咱们攻山打了一天，这会儿去了，凶多吉少，你呀再想想。” 徐茂公没动，程咬金犯话了，哎，刚才咱俩可说笑啊，我说你别去，三哥你现在一去准叫人给宰了。徐茂公说，冲你说这话我非去不可，谁也不许劝我，我走了。腾腾腾他出来了。单说徐茂公跨上马奔的瓦岗山，来到山口，离远军卒就喊站住，再往前走开弓放箭啦。徐茂公带着马冲着楼兵打一击手，无量天尊，各位辛苦，我是英雄会的首领，我叫徐茂公，请你们转告翟让，就说我来求见。你等等，我们报告一声。楼兵让人看住了徐茂公，他自己亲自到翟让府衙报告。这阵翟让领着众人正谈论白天的事儿，军兵一说，翟让和众人大吃一惊，什么？打了一天仗又来求见，这个徐茂公他要干什么？有心说不见，怕人耻笑，胆儿太小了。咱们见不见呢？无忌说，哥哥咱们还是见得好，咱们看看他安的什么心，探探他们的虚实，完了再研究怎么办吧。好，把徐茂公接到山寨。就这样，有人领徐茂公来到山上，进了寨门，寨门吱呀呀呀关上。徐茂公回头看看这寨门，心想，说好了我能出去，说不好我得死在这儿。他往两旁看看，只见高大的寨墙后边无数的弓箭手，半山腰堆积如山的果木雷石，火药灰瓶，心说怪不得我们军卒攻不上山，原来这里是一夫挡关万夫莫开呀。等他们来到山顶，这块是一马平川，有座城池出现眼前，四门四关，城门上有箭楼和城池无疑。楼兵领着徐茂公进了城，里边三街六市啊，人来人往，你看外边打了一天呢，里边啊什么事儿没有。他们来到总兵衙门，楼兵进里报信儿，时间不大，翟让领着董平、薛勇、无忌、张骞迎了出来。翟让一看徐茂公八尺身材，细腰炸臂，头戴九梁道冠，身穿八卦仙衣，腰系丝绦，足蹬牛鼻皂鞋，往脸上看，面如冠玉，鼻直口阔，胆儿有轮，磕下三绺默然，好一表人才呀！我以为降马都是青面獠牙之辈，却不知是这等文雅风流。请问您就是徐首领吗？翟让有礼了。哎呀，翟将军，久闻阁下大名，只恨无缘相见，今日贫道到山寨给你添麻烦了。不要客气，里边请。让得了大厅，分宾主，落座，从人献上茶来，茶罢阁盏。翟让说，我以为啊徐首领是绿林强盗，没想到你是一位遁入空门之人。你既是出家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不知为何扯旗造反，开此杀戒。徐茂公叹了口气，翟将军见问，徐茂惭愧呀，我姓徐，名吉，字茂公，祖居河南，人称南阳秀士，出家在山西潞州天堂县，昏君杨广篡位，害得天下百姓民不聊生，徐某既入空门，出家人以慈悲为本，看见百姓惨遭涂炭，居心不忍，有心救百姓出水火，推倒杨广，寻找有德之人治理山河。徐茂公这嘴比我的嘴还灵呢，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翟让等人心中佩服，暗暗点头。徐茂公接着说，为此 我们继续天下英雄，在山东结黄冈取金敌，三党杨凌久战魏文通，来到瓦岗山，与和将军共图大业，推倒昏君，以救百姓出水火。翟尚听了心想，这牛鼻子还真会说话，白天打了一天，愣说要和我共图大业，起反昏君。于是笑了笑，徐首领，翟某一生喜英雄爱豪杰，你们的大旗上写的英雄会，你又说聚天下英雄，不知贵会有何等英雄，我愿闻其详。说这话是瞧不起，嘿，你们有什么能人呢？徐茂公说，翟将军要问，那我就随便说几位，你看可够英雄。我会里有简打山东六府，马踏黄河两岸，交友四孟尝，孝母赛专诸的山东好汉秦琼、秦叔宝，有神斧将结黄冈的程咬金、尤俊达，大刀王君可、小灵官单雄信、翟将军，你可知秦琼和程咬金的先人是谁？翟让晃晃脑袋。徐茂公说，秦琼的祖父乃是南陈的太宰秦旭、秦东明，他的父亲是马明官总管秦仪，程咬金的父亲乃是长春官总管程泽臣呐。翟将军呐，当年你在南陈为将，可知道我说这几个人？哦，翟让闻听站了起来，徐首领，秦太宰程总镇之后是你会之人。徐茂公点头，这些事情徐某怎么能够胡说呢？接着他把程咬金接黄冈、秦琼染面闹登州、反山东的事儿说了一遍，把个翟让等人听的是目瞪口呆。翟将军，我英雄会人来到这儿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和将军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共反昏君。你别看白天打了一天仗，有道是不打不成交，越打越亲热，望将军三思。翟让听了这番话真有点为难，拒绝吧，嘿，他们号称英雄会，绿林的总瓢把子单雄信也在这里，得罪他就等于得罪天下所有绿林人，也会叫人耻笑我。接他们上山没那回事儿，我惨淡经营的瓦岗寨就让他们了，那也太便宜了。你别看你徐茂公能说，嘿，瓦岗山你过不去。哎，徐首领，你刚才说了英雄会的几位英雄所作所为，翟某佩服得五体投地，也愿意和贵会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共图反隋大业。怎奈这瓦岗山弹丸之地容不下这许多人马呀，如果贵会缺粮少草，翟让愿拿出来支援英雄会的反隋大业，请贵会别寻吉地以图大业。再说了，瓦岗山都是子弟兵，好以武会友，前者有很多绿林人想占瓦岗山，部下攻山上不来，马上打不了我翟让，都转道而去。如今贵会非要兵合一处，将打一家，那就请徐首领下山挑选贵会出色的英雄和马上一战，如果把我打下马，我情愿让出瓦岗山共同反隋。那意思说我没有本事被他们打败了，那没办法，你要把我杀了呢，瓦岗山归你，可是如果你们胜不了我，请贵会拔营起战，另奔他处，不知徐首领意下如何？ 徐茂公闻听，心说：“翟让啊，你可是自己网个套自己钻呐、啊！你别以为你自己武艺高强，天下无双，你错了。冲你这一说，瓦岗山得过来了。”想到这儿，忙说：“翟将军，闻你之言，真乃豪杰也。可是我想，马上一战，兵刃交锋，怕有伤亡啊，能不能啊？”咱们点到为止，落马就为输呢。好啊，徐州良，就依你。君子言，驷马难追。来呀、啊，将军有何吩咐？备下酒宴款待徐州良。是。闲言少叙，徐茂公吃喝完毕，约好明天山下一战，由喽啰兵送他下山。他是走了，在山上连吃带喝的，山下秦琼、魏征、程咬金等人都跟着着急呀、啊，生怕他回不来。你别看老程跟徐茂公拌嘴，其实哥俩交情最好。这时军兵报徐首领回来了，大家高兴啊，一齐出营迎接。哎呀，你可回来了，辛苦了，辛苦了。众星捧月一般把徐茂公迎进大营。徐茂公心里琢磨，明天和翟让交战，谁去能打赢呢？谁能上去就能把翟让打下马呢？单雄信不行，单雄信是猛将，翟让也力大无穷啊。秦琼也不合适，秦琼的外号交友似孟尝，我们得瓦岗山呢、啊、这也是捡便宜，人家经营的山寨咱们来了愣要挤进去，还得叫人家心服口服，还得顺气儿，不容易。那么谁行呢？程咬金。你别看程咬金呢、啊、大字儿不认识几个，能耐就那两下子，他可有个猛劲儿，但他挺精，他不能去呀。我怎么能叫他去呢？我何不这么说？思想想，来到了宝帐，众人落座。秦叔宝就问：“到山上怎么个情况？”徐茂公大概的说了一遍，最后说：“翟让请我吃酒，在酒席前呢、啊。”他问我英雄会敬什么样的英雄，我说英雄会的英雄分四等。程咬金嘴欠，他先搭茬了：“啊，三哥，都分哪四等啊？”我说啊，英雄会的人呢、啊、分特等、头等、二等、三等。翟让说：“徐首领，你先说说这三等的都是谁。”我说英雄会里有一位英雄，此人姓王，名伯党，人称勇三郎，胯下马，掌中素英枪，英勇善战，他够三等。翟让说：“嗯，听说过这个人，够英雄。那二等呢？”我说二等啊，姓善，名通，字雄信，胯下马，掌中一条钉钉狼牙槊，无人敢敌。翟让说：“嗯，此人名声如雷贯耳，真乃英雄也。”程咬金一听三等二等没有他，他着急了：“哎，三哥，这三等英雄二等英雄你都说了，没有我，那你把我搁到几等了呢？”“四弟啊，唱戏都是大人物压轴，我得把你搁到最高的地方。三哥，我就那几下子，你也别把我捧得太高了，你呀、啊、就把我搁到头等就行了。”“哎，你哪能放在头等呢？得放特等啊。”徐茂公定计，演出一段程咬金三斧子定瓦岗。 听众朋友，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程咬金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接下来